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这里是 Bravo FM 91.3，我是李星云，欢迎收听今晚的《星夜狂想曲》，每周三晚上的7点到8点首播，周日的晚上9点还会再重播一次。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首先第一首歌曲是 Ice Hotel， 这个爵士的女歌手叫做 Stacey Kent， 她有很甜美的歌声。可是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歌手呢？其实最近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应该很熟悉吧，是黑衣熊。去年的得主是 Bob Dylan， 好，那已经跌破很多人的眼睛了。结果今年呢，哇，又是有一个这个日裔英籍的这个作家得到这个奖。那他写过一些小说，其实也有被拍成电影的，我们等一下会来介绍。那石黑一雄这个作家，其实他除了文学写作的兴趣以外，其实他也曾经幻想能够当一个歌手，或是写歌写歌词。那不过后来呢，他自己又觉得好像自己还不是那么有魅力的人，那是他自己说了，很谦虚的。他就觉得好像要成为一个在台上唱歌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其实他后来就跟了这个 Stacey Kent 一起合作，他写歌词，然后让这个女歌手 Stacey 来演唱，其实两个人也产生了一些很不错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呢，我就要先播这首歌曲，先给大家听听看，原来一个诺贝尔文学家，他其实也很喜欢流行音乐呢。 The Ice Hotel。 You and me go away to the Ice Hotel. The Caribbean's all booked out, and that's just as well. Once I'd have been much keener on Barbados or Antigua, but just now I think the Arctic will suit us well. Let's you and me go awayTo the Ice Hotel. They've built it all with ice that's pure and clear. The sofas, the lobby, even the chandelier. A thermostat guarantees a steady -5°. What other place could serve our needs so well? Let's you and me go away to the Ice Hotel. Romantic places like Verona or Paris, they'll always lead you astray.Have to be a novice to ever trust Venice and those dreamy waterways. And what the tropics can do, I know only too well. So let's you and me go awayTo the Ice Hotel. light at dinner is considered too dangerously warm. And when the time comes for us to sleep, we'll spread out our reindeer fleece and curl up together on an ice block car for two. But then in the morning, provided we've made it through, we'll step out together to watch the sunrise over that vast expanse of cold. And who knows, if we're lucky, we may find ourselves talking of what our future may hold. This is no whim of the moment, I want you to realize. Let's go away to that palace made of ice. Let's you and me go away to the ice hotel. The Bahamas are all booked out, just as well. I don't think we're quite ready for Hawaii or Tahiti, and when we will be, only time will tell. Let's you and me go away to the ice hotel. 据说瑞典北欧他们真的有这种 ice hotel、就是用冰雕做成的这个旅店，有机会去北欧的话去住住看，那一定是很不一样的感受。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石黑一雄的歌词。好，我们平常都是以这个介绍歌曲为主，但是呢，最近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其实他也有另外一个兴趣，就是音乐哦。他也曾经幻想自己可以成为爵士的歌手哈，或是呢能够写歌站在舞台上。不过呢，后来呢他也发现说，其实要成为一个歌手，其实可能要具备的很多很多的条件，他自己觉得他好像还不够，但是没有办法磨灭他对音乐的喜好。他今年得奖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还以为是恶作剧嘞，为什么那么多的记者都簇拥在他的门口，而且他说，哎呀，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子的话，我应该会先洗个头吧，呵呵，才不会被人家看到他那个蓬头垢面的样子。不过作家就是作家，讲话就是比较会开玩笑哈，就是甚至有点酸。他说邻居可能还以为我是杀人犯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为什么门口堆了那么多的人要去拍他的照片这样子。好，我们听的第二首歌曲也是石黑一雄的词， Stacy 的曲，然后再配上这样子的爵士乐， I wish I could go traveling again. I wish I could go traveling again. It feels like the summer will never end. And I've had suchGood offers from several of my friends. I wish I could go traveling again. I want to sit in my shade, sipping my latte beneath the awning of a famous cafe, jet-lagged and with our luggage gone astrayI wish I could go traveling again. I want a waiter to give us a reprimand in a language neither of us understand while we argue about the customs of the land. I wish I could go traveling again. I want to sit in traffic, anxious about our plane, while your blasé comments drive me half insane. I want to dash for shelter with you through the tropical rain. I wish I could traveling again. I want to be awakened by a faulty fire alarm in an overpriced hotel devoid of charm, then fall asleep again back in your arms. I wish I could go traveling again. But how 聆听石黑一雄的歌词，其实会觉得哇，这个文学底子很够哦。然后他写的也比较写意一点，但是身为一个写歌的人，也同样是写流行歌的我，其实可以感受得出来，要写诗人的词来把它谱成曲，其实有时候不一定那么容易，因为作家他们通常都会用很冗长的字句来描绘一件事情哈。但是流行歌曲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篇幅可以细写，所以后来石黑一雄他也发现说，其实写歌词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哦，感觉上写词好像要表述一些比较私密的心情，但是又不能太过度的直白哦，所以其实字里行间他要去经营一种让人家没有被说明的那种真实，所以后来也影响到他写小说的这种写作的风格。大家都知道他最有名的这个小说就是《长日将近》吧，哈，据说他只花了一个月就把它写完了，好厉害哦！从早上九点，然后他说写到半夜，写到晚上的十点半，好，就是像朝九晚五的这样子的工作，好，然后1993年的时候，这个小说被搬上大荧幕，在描绘那个男管家，就是还蛮压抑性格的，他对女管家有一种情愫，但是呢，他一辈子都不说出来，所以，石黑一雄说过，他的作品里面常常想要，描绘那种生命当中的极光片语，或是有一些转捩点等

you have breakfast on the morning tram. And even though you're a stranger, they'll make you feel right at home. They'll be offering to refill your coffee. They won't have you sitting there alone. Cause they've seen many others just like you. And each one of them has had it happen to. So just enjoy your fresh croissant and jam. And don't neglect the Belgian waffles. You'll soon forget all your troubles. When you have breakfast on the morning tram. 石黑一雄以前很爱流行音乐跟爵士乐，所以他甚至写了一些歌哦 demo 就丢到唱片公司去，但是很不幸的石沉大海就没有被录取哦。他自己笑说，我太平凡了，我没什么魅力，我就是会穿那种手肘补丁然后灯芯绒外套的那种普通人而已。对，他觉得他个性不是那么适合当歌手，但是呢没想到他跟 Stacey Kent 在《早安幸福》这张专辑当中的合作，他写了很多首的歌词，哇，结果这张专辑也的确是销售量非常好哦。而且 Stacey Kent 早就是一个大家都很喜爱的一个演唱非常甜美风的爵士女歌手。好，刚刚听到这个早餐列车Breakfast on the morning tram， 有听到可颂、炒蛋、火腿肉那些歌词吗？我觉得石黑雄把这首歌的歌词配上这个 Stacey 的音乐，真的变成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好，接下来的这首呢叫做 Never Let Me Go， 其实这个 title 也很特别，它也后来拍成了电影，但是这首歌词呢其实是Stacey 受到石黑雄的这个灵感所写的，跟我们待会要介绍的电影的情节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先来欣赏 Never Let Me Go。 Never let me go. Love me much too much. If you let me go, life would lose its touch. What would I be without you?There's no place for me without you. Never let me go. I'd be so lost if you went away. There'd be a thousand hours in the day.Without you, I know. Because of one caress, my world was overturned. At the very start, all my bridges burned by my flaming heart.Never leave me, would you? You couldn't hurt me, could you? Never let me go. Never let me go. Because of one caress, my world was overturned at the very start. All my bridges burned by my flaming heart. You'd never leave me, would you?Couldn't hurt me, could you? Never let me go. Never let me go.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Never Let Me Go， 来自于 Stacey Kent 的歌声，石黑一雄的歌词。其实这个剧本啊，后来也拍成了电影，除了刚刚的听到的流行歌以外，由那个齐拉有没有所演的电影《别让我走》，其实也是一个蛮 heavy， 但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题材。那担任这个配乐的是 Rachel Portman， 她是一个女性的配乐人，然后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用了很多的弦乐、大提琴来营造因为应该是配合剧情吧，那个电影在讲复制人哈这样子的一个蛮有点。惊悚有点点骇人的题材，但是其实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那我挑了两首曲子，我们要接着放，因为都比较短，来自于 Rachel Portman 的配乐 Never Let Me Go。 掌握当季流行服饰，杂志不能只看一本，但掌握当季理财保险，我只看一本。今日国泰秋季号第一手讯息，智慧理财，聪明消费，更是好康折扣指南。连孩子学校的事，106学年起，高中以下团体保险，国泰人寿承办，云门校园巡演也知道。知性理财生活，今日国泰季刊在手。 为生活喝彩，因为你勇敢去爱 Bravo 台北 FM 91.3。 今天为大家介绍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黑衣熊，原来他也喜欢流行音乐、爵士乐，而且还亲手写歌词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So Romantic 就是他跟 Stacy Kent 两个人的合作。在早安幸福这张专辑其实是黑衣熊一口气写了5首的词哦，还蛮大显身手的。一次我们可以听得到他在文字当中，描绘的那个世界真的很美丽。比如说，接下来放的这首歌曲叫做 So Romantic， 如此的浪漫。其实歌词里面他就有写到人行道的这个咖啡啊，小朋友在玩耍啊，这个手风琴在街角飘扬哈。那你认为那是，你觉得那是很romantic， but I consider it sad， 就是说其实我内心是有一点点的哀伤，伤心的。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石黑一雄所谱写的歌词 So Romantic。 Had a taste for those movies like Casablanca and Song of My Heart, where a complicated world with a call of adventure forces true lovers to part.When the hero turns his back so stoically on all the happiness they might have had, you always considered it so romantic, but I just considered it sad.Was so like you to choose such a moment. The sun setting over the square, a pavement cafe, the local children at play, the sound of an accordion somewhere.Suddenly said, fate was pulling us apart. Then you shrugged like there was nothing more to add. I suppose you considered that so romantic. Well, I just considered it sad. Perhaps you're living in America now. Perhaps you're in Timbuktu. A small part of me, even after this time, has never stopped waiting for you to live in this state of hoping, when hoping seems so utterly mad. I can't help but consider that so romantic, though I know I should consider it sad. 听完了 So Romantic， 我来播一个演奏曲。这首曲子叫做《阳光五田城》，这也是我曾经做过，我自己觉得非常明亮、很开心，然后就好像你咬了一口这个柳橙，会觉得很甜美，但是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这个是《阳光五田城》送给你。 为什么要播这个心情电影院呢？其实在11月12号也就是过了几天以后呢，在屏东演艺厅我即将又要举办心情电影院的音乐会了。曾经在3月国家音乐厅的那一场，我相信也有我们应该有吧应该有吧我们星夜狂想曲的听众朋友来到音乐厅给我支持，然后听到心情电影院的这个现场的演奏。那其实台北办了一场，然后魏武营艺术季呢，他们又邀请我可不可以也到南部去举办一场。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你有亲友是在南部的话，也欢迎你告诉他们我有这样子的一场心情电影院的 Live 的影像音乐会。那在心情电影院当中，其实是由高士交所演奏交响乐的部分、管弦乐的部分，然后呢我也邀请到了浩恩跟南王姐妹花，他们有演唱的原住民的古调，然后我重新的编曲。那这是一场比较难得的大成本大制作的音乐会，所以还蛮希望南部的朋友，好，或是说我们的听众，如果你的家人或是你的朋友有住在高雄跟屏东附近的欢迎他们来现场感受一下。因为在台湾其实电影配乐能够用管弦乐的方式来做音乐会真的是蛮少见的。好，我来推荐一首我比较少放的曲子，这个是在心情电影院当中的，我描绘台东的太原幽谷。这个地方有很多野生的猴子哦，而且如果你到这边去的话，这些猴子完全不怕人的，他们会到你旁边来跟你要东西，要豆豆吃，而且就绕在你的旁边玩耍。所以我用管弦乐的方式来呈现这首曲子，你可以幻想一下这些顽皮的猴子然后在山谷间荡秋千的样子。Thank you. 11月12号星期天的下午3点，我即将在屏东的演艺厅举办我最后一场的心情电影院的音乐会，所以如果有南部的亲朋好友的话，欢迎我们新夜狂想曲的听众可以帮我宣传一下，让他们可以亲自的来屏东演艺厅看这场非常难得的音乐盛会。那我也会邀请南王姐妹花浩恩一起上台演出，那演唱这些原住民的古调，然后加上交响乐。心情电影院的音乐这应该是最后一场了，所以还蛮希望如果想要听这种电影配乐跟我的创作那种 live 为你演奏的感觉，那种触动的确是很不同的。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叫做台北行版，也是我帮我们的捷运板南线所谱写的这段旋律。那大家平常在乐台上面听到的是20秒的钢琴曲，但是呢我后来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过瘾，所以很想说把它发展成一首完整的4分钟的这个 piece。 那台北行版这首曲子呢，是希望所有在月台上面等车的朋友呢，会有一小段的音乐可以陪伴你们，然后调整一下心情。如果你正要上学去，或是你正要下班，其实有一段小小的钢琴可以陪伴你们。那待会听到的是一个管弦乐的完整的作品。那如果你想要听这个现场的演出的话，欢迎大家到屏东演艺厅，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音乐厅，也非常崭新。那就可以听得到台北行版的现场版了。 OK， 我是李星云，我们下周星夜狂想曲见。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